经过了吉隆坡、香港、台北、洛杉矶、温哥华五个城市，一共两个月零三天，在五月七号，我完成了这个专辑。春天的温哥华美得让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风景，一面感谢上天对大地美丽的安排。我在五月十号送走了最后一批台北来为我拍照的同事，我的假期开始了。这张专辑能够顺利完成，我要特别感谢编曲 Jenny Chin 以及 Mac Chu 惊人音乐天分的完全投入，同时助理制作人的全程协助，以及远道从台北来的工程师不眠不休的工作，我也向他们致谢。另外，我也要谢谢在美国的二姐，在加拿大的三姐的悉心照料。这张专辑我要献给培养我十年的滚石唱片以及全体同仁。 爱不如期待，我谁也不管。